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511集，求雨。葛青很老实，众人默默看了赵兰一眼，赵兰眯着眼睛瞟葛青，那样子看起来蛮不服气。 而且我没把握能赢他。 众人都一愣，白玉堂微微点了点头，有自知之明，是聪明的表现。 看得出是什么功夫吗？ 轻功非常奇特，我以前从没见过，而且杀气很重。另外， 众人都看着他，觉得这年轻人很稳重，也很细心，这么一瞬间还观察到了很多细节。 他好像有些跛。 什么？ 有跛吗？ 赵兰好奇，王琦也摸着下巴皱着眉头。淳华扬脸想着，当时那鬼面人就停留了一下，然后就闪进巷子里了。有跛足吗？被何青这么一说，好似是动作不太自然。 你确定？ 不确定，只是感觉不协调，像是跛的。当时他的杀气让我有点紧张。 你的意思是有杀气但是没邪气？ 嗯，他好像杀了很多人，或者很想杀人似的，很危险。 众人都点头，这是练武之人的直觉。同时众人又都不解，进去一个人，出来一个鬼，出来的那个还是跛足，联想到当年的屈仲元也是跛的，难道他20多年后跑出来了不成？ 有些复杂。哲影，乔欣什么情况和背景？ 哲影人称包打听万事通，出了名的八卦爱好者，基本皇城的情况他都很熟悉，就回答： 乔欣是刑部督管，官职不算大，平时啊人很低调，只有一房妻子，相守20几年，非常恩爱，膝下唯有一女，其他方面没听过他有任何出格的行为。背景的话，开封本地人。哎，对了，他是文官，也是太学学生。 再去调查一下，查清楚一点。 一众影卫都散了，其他人则是去皇宫饮宴，歌清也回去了。临走还耳朵红红的问白玉堂： 天尊来了吗？ 过几天应该会来。 哦，那来了告诉我一声。好吗？ 歌清似乎很期待，展昭见他性格相当老实，貌似一紧张就会结巴。 天尊来了，叫你饮茶。 好。 歌清脸通红的点头，然后转身跑了。白玉堂抱着胳膊摇头，他师父不说话往天山之巅一站的样子的确是又帅又仙，搞得一众天山派弟子都拿他当神明那么崇拜。要是真有机会接触一下，白玉堂倒是很期待天山派弟子看到天尊范二的样子时是什么表情。之后众人一起步行去皇宫赴宴。开封府的大街上还是一如既往的热闹，天黑下来后仿佛更热闹，灯火通明的。众人不紧不慢走着，赵兰他们几个年轻人自然不会黏着包大人和八王爷，没黏着赵普欧阳他们几个大将军，也没黏着展昭白玉堂这几个江湖人，而是黏着公孙。公孙高才又是神医，用赵普的话说是书呆子里的领袖级人物，很快成了那三个太学学生的偶像。三人加上包岩都七嘴八舌问风水相关的问题。赵普一手抱着小四子，两人啃着两串一样的糖葫芦，边走边回头看，书呆子被一群书呆子抢走了。展昭和白玉堂并排走在队伍的最后面，看着前边闹哄哄的一群人，几个17、18岁的少年一加入，立刻有了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 对了，我刚才问了淳华他们，他们都说石爷是住在书院的学寮里的，基本不外出。他是外乡人，在开封没什么朋友，认识的朋友都在太学里。另外， 太学的学寮其实很大，酒水什么的都是在学寮里买的。 意思是，有可能告诉他阴阳殿这种方法的人在太学里。 可太学里除了几个夫子之外，都是年轻人。年轻人是从何得知那首歌谣的呢？ 白玉堂点了点头，的确可疑。这时，前边赵普抱着小四子等了两人一会儿，两人上前跟他一起走。 怎么？ 哦，我只是好奇，干嘛非要用阴阳殿这个噱头？还有，那个叫十叶的书生上哪儿去了？人间蒸发了？ 展昭和白玉堂也皱眉，谁都知道，现在开封府人很齐，赵普的大军也在。开封如果封锁起来，就算是真的鬼也逃不掉，这个时候出了个鬼面人来，可想而知是会被围捕的。究竟是什么人，又是什么目的，要冒这种险？三人边犯嘀咕边走，这时候坐在赵普肩膀上的小四子忽然小手拍了拍赵普的脑袋。 舅舅，那里好多烟啊，是不是着火了？ 赵普抬起头，展昭和白玉堂也抬头，这才发现街上不少人都驻足往远处望。只见北边不知哪儿着火了，浓烟滚滚，还能看到火光。 是太学啊，太学着火了， 太学着火了。 这时两边住在楼上的住户突然喊了起来，众人一惊。展昭一跃上了屋顶往远处望，可不是太学吗？就见太学的西院正燃烧着熊熊的大火，四周围的宅子也着了，而烧得最旺的那一间正是刚才公孙圈出来的众人准备今晚试阴阳殿的那座阴阳风水汇聚的大宅。火势迅速蔓延，熊熊的烈火正吞噬太学的西院，那里正好是学寮所在。书院此时已经入夜，不少学生都回学寮休息了。火势来得突然，浓烟滚滚之中，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瞬间乱了方寸。就在这十万火急之时，展昭和白玉堂赶到了，跃入书院救人。外边赵普带着影卫们也到了，黄成军的水龙队随之而来，众人开始救火。学生们有序撤离火场，赵兰等人也跑到了太学门口，帮着公孙和赶来的郎中一起处理被烧伤的学生。两边都火势熊熊，相比起来，当然就有学生的太学比较重要。众人只能看着那唯一剩下的一处阴阳风水汇聚之所，付之一炬。没一会儿，影卫们跟赵普回禀， 学寮里没有人了，火势也控制住了。 展昭和白玉堂也出来了，一身的烟灰，两人边拍衣服边一起望向一旁的废宅。 救不了了吧？ 水不够了。 欧阳看了看水龙车，就剩下一辆还满着，其他的要等后面的队伍运来。这么大的火，没死人已经是万幸了。展昭皱眉，又看了看那座废宅。 可惜了。 也未必。 白玉堂瞧了那辆剩下的水龙车一眼，似乎想到了什么主意。 这都能救？ 我没试过，可能能行。 你想怎样？ 我小时候听我师父讲过一个法子，他以前貌似那么干过。 白玉堂说着，抬腿一脚将那水车踹了出去，车子被踹得飞起，直飞向那熊熊燃烧着的废宅上空。只是相比起那烧着的宅子来说，水车显得很小，有一些杯水车薪的感觉。一车水能干什么呢？展昭似乎是领会了什么，抽出巨阙挥了几剑。与此同时，白玉堂已经跃上了半空，对着那辆因为被巨阙送出的剑锋扫过，正四分五裂的水车送出了几掌内力。瞬间一股寒意袭来，这种内力众人都见天尊使用过。随着白玉堂的掌力，那水车里的水瞬间散开，变成了白色的碎冰渣，风一吹散开一大片。可能是因为下边的火太热，众人就看到房舍的上方产生了一层白色的水雾，升腾上了半空之中。下边众人好奇地看着，也不明白这有什么用。 虽然挺好看的。白玉堂落地的同时，抬手对着那片区域射了两只响箭，响箭在天空中炸开，光亮如昼，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不过就在众人都仰着脸望天空的时候，白玉堂却是回头看了一眼，他看的不是别人，而是正坐在赵普肩膀上好奇地看着他的小四子。小四子就看到白玉堂突然轻轻地一拍手，似乎是不经意，又似乎是有意。赵普正看着天上的那一片亮光，不知道白玉堂意欲何为的时候，就听到脑袋上传来了啪啪啪三下拍手掌的声音。赵普扬起脸，就见小四子正双手合十，小声念了三个字： 下雨吧。 赵普微一挑眉，两道响箭亮过之后，一切似乎又恢复了正常，火势依然旺，天空之中除了有些云雾之外没有任何的变化。正在众人有些疑惑地望向白玉堂的时候，忽然周围都安静了下来，在场众人都下意识地做着一个侧耳倾听的动作，因为空中传来了轰隆隆的雷声，起先有些闷，但突然一道闪电划过天空，随着人群发出欢呼声，大雨倾盆，一场突如其来的滂沱大雨将火浇灭，连同那座废宅也被挽救了下来，虽然被烧成了焦黑色，但房子还是屹立着。 先生，被烧过的没问题吗？ 自然没问题，只要房子在就行。 包大人笑着点头，也双手合十， 真是老天保佑啊。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